今日你達到咧就有少少即係見到奇怪嘅嘢咯。首先就係話，我哋得救以後，呢、這個得救就係正話嗰章廿六節所預言嘅啦。保錄講俾你聽啦嚇，我哋唔會有人即係冇事嘅，即係船冇咗嘅啫。嗱嗰個時候先至知道呢個島嘅名叫做麥里達島。其而家咧，知唔知呢個島叫咩名啊？馬爾他島。啊，買偷到呢度啦，啊呢個塞浦路斯啦，啊，土人對待我哋非常友善，所謂呢度嘅土人就係話，唔係講希臘話嘅外邦人，又或者話係當地喺嗰度生活嘅人啊，因為當時正在下雨打風之後嘛，咁咪落緊雨啦。天又寒冷，因為冬季啦，佢哋就生咗一堆火嚟款待我哋眾人。保羅執咗一捆柴放喺火堆上高，有一條毒蛇，因為燒咗啲柴啊嘛，熱啊嘛，而出嚟纏住佢嘅手。土人一見毒蛇喺保羅手上沿着，即係纏住佢啦，就彼此話。呢個人一定係個兇手，雖然佢由海裏邊得咗救，天理都唔容佢繼續生活。你上次喺呢個大風大浪唔死咧，你係好彩。今次咧天有眼啦，啊，所以咧條嗰度唔死咧，呢、这個上天咧都揾條蛇咧嚟到毒蛇咬死你，即係啲土人咁樣諗法啊。呢、这個天理係其實係佢哋嘅觀念裏邊咩咧？係講。喺希臘文學著作裏邊咧，天理係指一個女神啊，呢、這個女神咧係會對犯罪嘅人報復嘅，所以佢哋有用呢個天理嚟到去解釋呢條蛇個就喺保祿前啦，保祿手上嘅意思就話：保祿，你今次走唔甩㗎啦，你一定會死，因為你犯咗法啊！但係保祿咧，竟然將嗰條毒蛇叮。喺火裏邊，佢揈咗落去嗰度，一啲都冇受傷害。咁佢哋等待保祿發腫，或者突然之間跌倒死去，即係暈低啦。但等咗好耐都冇見到一啲唔對嘅地方喎，發生喺佢身上，即係保祿冇事喎，竟然。於是就轉念話佢係一個神，啊，即係咦？我哋所睇嘅原來唔係喎，啊，保祿竟然俾毒蛇咬咗，纏住都冇事，咁佢梗係有大有神力啦嚇。咁呢個係一個都可以話係一個奇蹟，喺佢哋嘅觀念嚟講係奇蹟。呢、這個奇蹟咧喺對嚟講，對佢哋有一個觀念上、睇法上，對保祿有一個好大嘅影響。嗱喺中途大説裏邊咧，其實出現奇蹟係好多次已經出現過噶啦。譬如話嗰個青年聽保祿講道講得好耐咧，跌咗落嚟，以為死咗啦嚇，保祿救翻佢。或者伯多祿有一次又係有一個青年人啊，又係即係點話就死嘅一個人咧，佢又使唔係一個青年人，係一個喺樓上喺一間屋裏邊咧，係又話死咗嘅，咁又使佢復生。所有呢啲咁嘅所謂奇蹟咧，其實都帶出咗啲所謂為聖言服務嘅後果。啊！有奇蹟出現，啲人見到咧，對中途所講嘅説話咧，佢哋特別接受，特別相信，所以奇蹟咧幫助啲人去接受聖言啊，亦都係俾中途咧，佢哋有機會咧去詳細介紹呢個福音。所以佢話離呢個地方唔係太遠，有一個田園。係島上嘅首領，名叫果利約嘅。對唔住，我而家講睇翻阿果利約，果利約係呢度嘅所謂呢、这個島嘅領袖。而嗰隻船嘅百夫長咧，啊雖然個名係差唔多，但係原來咧叫尤里約啊。我記得兩個名，原來佢喺呢個地方出現。啊，前面嘅百夫長叫尤里約。呢、这個島嘅領袖咧，就 你我一轉又唔覺得果果裏藥嚇，所以個名咧就有少少唔同，但係咧係兩個人咧，佢收留我哋款待咗我哋三日，好有厚度，即係好有慈悲嘅心啊！適逢果裏藥嘅爸爸卧病，患熱病同埋痢疾，保祿咧就去到佢嗰度。为他祈祷，为他浮手医好了他。在中中途大事录里面呢，只是跟这一次讲及什么呢？祈祷和浮手是放在一起，放在一起。那奇迹呢就随在这个祈祷浮手之后出现，因为他为这个病人祈祷，跟住浮手咧，然后呢个奇佢康复病呢、这个奇迹出现啦。其实系路加系有意思想讲一样嘢，表示咩咧？天主嘅德能咧，并唔系保禄能够做嘅嘢嚟嘅。天主嘅德能咧，系因为佢求佢祈祷，同埋透过佢浮手啊呢个咁嘅行动咧，使呢个人康复。换言之，奇迹是天主做的，不是保禄做的。这样一来，岛上其余有病的人也都来前来，他们都全部医好了他们。这个就是很大的奇迹，一个不单止，现在是传到很多人。所以他们处处表示十分尊敬我们，当我们开船的时候，还给了我们放上一些急需的用品，因为他们的船抛弃了很多东西嘛。现在由这个麦里达岛咧，仲有几百公里啊，成日先又去到罗马嘅，所以咧就送咗啲嘢俾佢哋啦。十一节就话，跟住喺呢度坐船罗马啦喎，有只用雕丝固泥作标志嘅亚历山大里亚船，由亚历山大里亚，正我先讲嘅咧，就系、埃及嘅北部嗰、那个城市啦。在那个岛，在这个麦里达岛过冬，过了三个月，我们就坐这个船航行。他坐三个月的可能原因就是他等，可能性就是上落货。第二个呢就是天气的问题了、天气的问题。然后呢、那个叫雕丝固泥作为标志，这个雕丝固泥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护航神的名字来的、即是航海的神，好像、中国人呢、天后的天后，天后娘娘啦、儒家呢就拜天后、这个天后呢是渔夫的想象之中的神呢，这个雕丝固泥呢就是他们当时的所谓护航的神，希腊神话里面的是执乌斯的一个孖生嘅其中一个，孖生仔嘅其中一个。佢话我哋喺色勒谷撒扣咗岸，停留咗三日，就系啲所谓可能上落货嘅问题啦。由嗰度绕道前行，就话色勒谷切就喺呢一个地方啦，就系由呢个岛去到呢、这个西西里岛嘅其中一个城市啊。由嗰度绕行咧，就去到咧叫做勒。基翁过了一晚、吹起南风，第二天就到了婆提若里，婆提若里呢就在这里，说这里走了300公里的，那他为何走得那么快呢？过了一晚、一晚呢，由于呢其实是、这个南风可能影响的，又有帮助，因为这里是南，上高以来是北啦。在那里我们遇见了弟兄们，弟兄们是指就是基督徒了，他们请我们在那里住了七日，以后我们就去罗马。那保罗在这里呢，这个婆提若里呢可以说得到很大自由，所以遇到弟兄们呢能够住了七日那么久呢，那当然他有所谓好大自由呢，好可能 嗰、那個千夫長咧，派一個羅馬兵士同佢喺埋一齊啊，等佢唔知道武略咧，唔會走咗去或者俾人咧帶咗佢走嘅。第十五節就話啦，話個弟兄們聽我哋嘅消息之後咧，就由羅馬嚟到阿披約市場同埋三館迎接我哋。嗱，呢個阿披約市場喺呢度，三館就喺呢度，羅馬就喺呢度。咁其實咧，呢度係好近啦，已經好近羅馬噶啦。保羅見咗佢哋就感謝天主，而得到勇氣。點解得到勇氣啊？哇！原來呢度有咁多弟兄喎，天主嘅聖道喺呢度發展得咁好喎，咁所以佢因為見到咁多基督徒咧，佢好開心啊！以為嚟呢度即係咁遠路程，捱得咁辛苦啦，比猶太人無告啦，一路都搞唔掂啦嚇。咁其實咧個情緒上有啲失落，但係即係佢嚟到呢度得到就鼓勵，就見到基督徒嘅弟兄。咁事實上都係啦嚇，即係當然你去到個地方嘅時候，人生路不熟啊，突然之間你見到呢啲人，咦？你認識嘅喎，或者有啲關係嘅喎。啊！你係邊間聖堂嚟㗎？啊！邊間聖堂？你嘅心情都即係開朗啲啦，係咪？都開心啲啦。即係保羅咧，都係有咁嘅現象出現啦。咁呢個可以話保羅中途咧嚟到咗呢個地方咧，有一個咩咧？就係佢有一個去羅馬嘅心願啊嘛。等我睇一睇廿三章中途大數錄廿三章十一節。23:11，次日主显现俾保罗话：你放心啦，你点样耶路撒冷为我作证，你都应该点样喺罗马为我作证。啊，呢个就系保罗即系得到嘅一个信息。咁佢嚟到呢度咧，可以话。他滿全了的心願就是來到這裡 為天主作證、當然作證的意思未必是要死的，作證 去宣講都是一個作證，是見證我相信耶穌基督，我期待祖先 期待祖先的希望現在得到滿全了，都是一個見證、這個其實呢大概是公元呢61年的時間，我們入了羅馬，保禄就得准同看守佢嘅士兵独居一处，这个总督百夫长咧，时都派一个士兵咧同佢喺埋一齐，又避免咧佢走咗，咁佢就好大责任啦嘛。所以某程度上咧，保禄系被软禁，佢咧可以话系连带住锁链嘅，因为佢自己喺书信里边都讲过呢件事啊。佢过咗三日，保禄咧。就召集猶太人的首領，他在羅馬那裡召集猶太人的首領。以前他怎樣啊？他會去會堂嘛，但是這次在羅馬他去不到會堂，原因就是他是一個所謂囚犯的身份嘛，他還有一個士兵跟他在一起嘛，就軟禁了。所以呢他召集那些猶太人的首領，等待他們來齊之後呢，就向他們說诸位人人弟兄，讲到我虽然没有做过什么反对民族的事，或者祖先施规例的事，但是被锁押了，由耶路撒冷被交到罗马人的手中。所以呢，他现在开始讲回转头，为什么会来到这里呢？这样保罗在这里可以某程度上说是澄清他和犹太人之间的问题。第一个就是我没有做什么违反我的民族，即是犹太人的事，也都没有违反祖先的规例。就交到罗马人手中怎么样呢？他们审问了我，在我身上也都没有找到应该要死的罪案，就想釋放我。所以猶太人要诬告他咩？但找不到罪狀，所以沒什麼所謂，沒什麼虧欠的，大家都。 但是猶太人反對，我不得已只好向凱撒上訴，但並不是我有什麼事要控告我的人民。為了這個緣故，我先要請你們來這裡見面跟你們傾偈。我原來是為了以色列所希望的事先戴上這條鎖鏈。以色列人希望的事是什麼呢？一直都是希望個救恩的臨現嘛，希望麥西亞 的降生嘛，所以他所期待的事呢已經達到了。他們就向保羅說，我們沒有由猶太人接到有關於你的書信，弟兄們之間也都沒有一個人來報告或者說你有什麼不好。這些猶太人裡面呢，可以說有前面講過的弟兄，就是那班基督徒的弟兄，而這班猶太人呢本來去到會堂的猶太人，是那些真的猶太人，未接受信仰的猶太人。但是呢這班人呢就說聽不到耶路撒冷那邊有什麼消息，沒有告訴他聽，所以他就說沒有聽過他們說你有什麼不好的，不過我們願意由你本人聽聽你的意見，因為關於這個教門，我們知道他到處受到人反對，就說關於耶穌基督這個事件，這個福音呢，在整個亞細亞、旁菲利亞、基里基亞等等、馬其頓等等都有人反對。都有哪些人反對呢？就其中很多是大部分或者反對的是猶太人。好了，他們基於保錄約定日子，約定的日子呢何時見面呢，就有更多人來到寓所見他，他就由早到晚為他們講解，為天主的國作證。所以見證就是這個意義了，引證梅瑟法律和先知書，勸導他們信耶穌。他講來講去呢，正道見證呢，或者講天基督的道呢，就是什麼呢？就是歷史之中的耶穌，即是一個因為死了嘛，耶穌復活，他被釘十字架上死了，那就是歷史之中的耶穌。是什麼呢？是等於舊約所預言的救主，即是祖先所期待的這個預言的救主，就是這個耶穌了。所以勸他們，既然我們的祖先一直等待麥西亞的來臨，這個救主的來臨，那其實上耶穌來了，你們應該相信他，所以勸導他們信服耶穌。所有的人因他所說的話而相信了，不是，對不起，有些人因他所說的話相信了，但有些人就不相信，那時都會有這樣的現象。某程度上他的作證有些是有用，有些是抗拒的，於是造成了他們彼此不合，就散去。散去之前呢，保羅說了這一段說話，他說聖神藉著伊撒爾亞先知向你們祖先說的話正對，說得正對正確。那說什麼呢？他說對天主在舊約裡面曾經對伊撒爾亞說，你去對這個民族說，你們聽是聽，但是不了解，看是看，但是不明白。你聽過保羅說過有關救主的問題，你們聽過耶穌基督或者以前的人傳及他所做的一切的事，但是不明白，不明白究竟這個耶穌是誰呢？你們看，可能你們的朋友、你們的祖先都看過耶穌未死之前所行的奇蹟，但是不明白這個奇蹟的含義、的意義在哪裡。為什麼？因為這個民族的心遲鈍，耳朵難以聽見，他們閉了自己的眼睛，免得眼睛看到，耳朵聽見，心裡面了解而悔改，而要我醫好他們。這些舊約的預言呢，就在以撒爾亞先知書第6章9至10節 曾经讲过的说话来的。当然耶稣自己在宣讲福音的时候都有引用过这些说话，就是当他说、哎、主啊，为什么你、只是 向那些人呢讲比喻呢，你可不可以向我们解释一下呢？耶稣就引用了类似的说话，说他们听是听，他们听不明白，他们、看是看，不过看不到、而保罗用回这个以赛亚先知的说话来到告诉当时的犹太人听，他们这一班人里面有些就赞相信的，有些不相信的，他们直接分开，分开之前呢就保罗特别提醒他们这一班人、这样的情况。所以你们要知道天主的这个救恩已送给了外邦人，他们将要听从、当然其实实际上呢不单止送给外邦人，也送给外邦人和犹太人，只不过犹太人不接纳、有些人接纳了就接受了。保罗在自己、租回来的房住了整整住了两年，凡来见他的他都接待，保罗一点都不放过、一点都不放过可以传道的机会。他虽然所谓软禁，他要等待受审，但呢他有机会接见人的时候呢他就会去讲这件事，特别劝人呢接纳耶稣基督为救主。他宣讲天主的国，教授主耶稣基督的事都非常自由，没有人禁止。在这里就结束了这个中途大事录、保罗的传教旅程就在这里结束，第三次的即係唔係單三次，三次完咗之後咧，嗰啲嘅去羅馬嘅最後一個旅程咧，都嘅重點就唔係寫傳教啦，但係佢都會利用呢個機會咧傳教。路加咧，佢唔以保錄嗰個命運結果係點樣嚟到做結束呢個中途大事錄。當然我哋即係喺教會歷史裏邊知道咧，佢後來被喺羅馬被斬頭啦、死啦，死於羅馬啦，斬頭啦，咁。即是这个是一个见证，因为这个是尼禄王的时代，尼禄王是对基督宗教是没好感的、所以他焚、所谓暴君焚城录的故事就火烧罗马城的时候他都诬告是基督徒放火的、而什么呢？路加就以这个福音的信息传到去罗马，有而保禄继续的宣讲作为一个结束，中途实立的结束。咁我哋咧就即系嚟到呢度咧，就叫做讲完中途大事录啦。好，咁咧就而家咧翻转头啦，翻转头咧就系、睇下你哋大家有乜嘢问题，有咩分享。咁讲咗呢两章嘅嘢先，先就讲翻转头就系、譬如Steven 咧 send 俾大家睇嘅资料嘅，帮助大家嘅反省啊，或者话由。開始聽第一章至到而家嘅嚇，咁嘅一啲所反省嘅嘅感感受啊咁，咁但係開始呢樣之前咧，講翻前面呢兩章廿七廿八有冇嘢先？冇咩特別嘅嚇，好簡單呢兩章咁就。即是我们清楚看到那个所谓在整个旅途遇到的困难。那这个旅途遇到困难呢其实是、最详细的两章，然后呢在中途书保禄中途写的书信里面呢都有提过所谓在沉过大海啊几多次啊之类的这些东西，就包括这个了。 Peter, 是、 其实如果今次是、百波六行呢，他可能對於個路的旅程咧，可能比較容易適應啲，因為咧，因為佢自己都係漁民嚟嘅。而保羅咧就唔係漁民嚟嘅，我諗佢自己都受罪好多喺個船嗰度。你成百百多六係漁民咧，我諗佢哋好習慣呢啲風向啊，呢啲咁嘅地方。咁所以誒，嗰陣時百多六係翻去耶路撒冷嚟嘅。 百多路嗱，老實講，我唔知道，因為冇乜資料啦。佢自從即係出咗去傳 傳福音之外咧，當然有一個電影故事咧，都講及過佢行，即係翻過翻轉頭嘅。不過佢最後尾係喺羅馬噶嘛，法多六啊去咗羅馬啊嘛。咁啊羅馬而且係殉道啊嘛，又係被釘十字架啊嘛。咁啊倒轉頭釘，耶穌咧就個人頭向上，法多六個人頭向下嘅。嚇、啊，佢係被釘十字架上死嘅。 係釘咗保祿先啦，定釘咗 法多六？啊，法多六先啊。保禄不是钉，是斩，斩头，即是传说啦，我不知道啦。你咪罗马咪有个喷泉嘅三孔喷泉啦， 啊，而家冇水啊嘛，啊，而家制水啊嘛。 咁话八多保禄个头啊，因为斩落嚟之后碌咗三碌嘛，所以三个传说出现嘛。啊，呢个传说啫，我唔敢讲真与假嘅问题。當然你要知道呢啲咁嘅歷史咧，要去即係羅馬揾資料啦。咁啊，羅馬有個保祿大殿嘅聖保祿大殿，巴多六有啦嚇，即係聖 Peter 嗰個大殿啦，即係梵蒂岡嗰個啦。咁然後咧喺羅馬咧都有個保祿大殿嘅。 佢做咩走去羅馬俾人斬頭咗？應該唔好嘛，走佬嘛，係咪先？ 咁咪可能啱啱先你翻咗香港啊，啊嗰段時間，原因咧就係本嚟嗰啲皇帝同總督都話，本嚟審嚟審去審都審唔到保祿有罪啊嘛，本嚟可以放佢噶，但係保祿上訴啊嘛，佢曾經講過要上訴，因為佢係羅馬公民咩，有權啊嘛，咁既然佢講過上訴咧，呢、這個總督咧佢唔想同佢平反啊，即係拗翻轉頭。就話唔好上訴啦，咁因為如果佢話唔好上訴咧，嗰個總督咧要做好多功夫啊，喺法律上喺責任上，咁呢個總督為佢嘅工作嚟講，為佢嘅安全，唔係嗰啲嗰個咩啊，即係你做官做得舒舒服服啊最好啦，冇咁煩啦係嘛？佢為咗地方安全啊等等，如果你又放咗佢，可能猶太人作反，咁你又慘喎，你係總督，你要維持個地方嘅平定。咁然後，如果真係保祿有咩事，佢哋班人作反咧，或者話有人投訴去翻凱撒總督嗰度咧，嗰、那個咩啊、那個皇帝嗰度咧，當然嗰啲假嘅證據都好啦嚇。咁你咪變咗要即係所謂寫報告，咪有排搞。最簡單嘅點啊？你上訴啊嘛，送你上去咯。咁佢就乾手淨腳拍下手搞掂啦。成個好似比拉多喺人哋面前洗手一樣，係咪？好啦，冇問題咧，就咁啊，可以用少時間分享一下，即係無論你睇咗幾多章啊，讀咗幾多章啊，或者話你今次聽阿 Steven recommend 大家去聽一聽你始終所講噶嚇，咁、再重複有個觀念啊系統等等咧，即係你睇完之後，或者你聽完之後得到啲咩嘢咧咁，有啲咩？感受啊，有啲咩所謂得著啊，隨便分享一下。阿段先生都可以講嘅嚇，唔緊要嘅嚇。你講你講嘅時候咧，就開咗嗰個麥咧，咁就人哋可以聽到噶啦。 而家聽唔聽到啊？ 聽到，聽到嚇。 聽到啦，嗬。 係係。 咁啊，我先講先嚇。我哋呢個中途大師道咧，經過呢一段時間嘅同大家一齊學習啊，嗬，咁啊就自己咧就有咁樣個理解啊。呢個大師道嘅作者咧係儒家，佢本係一個醫生，亦都跟隨保羅外出啊傳教啊，咁啊大師道嘅內容咧係分為前後兩部分。前面部分咧，係寫保羅，巴多羅，和呢個早期教會團體的一啲活動嘅。咁後邊部分咧，係寫保羅咧奉聖神派遣，三次外出傳教嘅行程。 嗯， 喺呢度咧，就我 就想咧就谈谈对保禄嘅认识啦，吓。 嗯。 咁啊，呢个保禄咧，咁啊就喺我哋天主教呢边咧系咁样称佢保罗，咁啊基督教咧就罗啊。 系系。 咁啊系大善禄，开头咧都称佢为扫禄。咁啊，保禄早期咧，系早期嗰个教会入边咧，最有影响力嘅传教之一，也系基督徒的第一代嘅领导者之一。 嗯嗯。 咁啊，佢系多次参与基督教信仰传播活动中咧，三次外出，教化外邦人，即系以色列人啦，嗬。 嗯嗯嗯。 佢哋传播耶稣基督嘅福音，所以咧被奉为外邦人嘅使徒。咁啊，保禄咧呢个人咧，佢系出身犹太人家庭，啊，因为父亲咧系罗马公民啊，咁啊，所以佢出生咧，咁啊系佢嗰个年代咧呢个身份咧。对他来说呢，他有很大影响力，在他呢从小就可以接受良好的教育，并且呢能够呢往耶路撒冷呢深造，在那里呢他拜当时极为成名的加马里尔经师为师，到就呢他对犹太教律等都有很极深的造诣。正因为如此，保禄出于对维护传统宗教的纯洁，曾经是极力赞同和迫害基督解散教会，但是呢就是这样一个和基督格格不入、水火不相容的犹太教徒，再一次瓦解基督前往大马士革嘅中咧，圣神咧降临佢身上，主耶稣选择了佢，要佢咧把耶稣基督嘅名字咧带到外邦人嗰度，因此咧要佢遭受苦难嘅折磨。咁啊，保禄嘅规划咧显现出咧天主力量。保禄咧果然系充满圣神，从佢皈依时刻起，就亲自服侍嘅耶稣嗰度接过传教嘅牧师，三次出现，历经万难辛苦，把耶稣嘅福音咧传遍了地都，不遗一。保禄。其一生都是教化外邦人，都福音，并在第二次被囚的时候咧，就轮到基督兴区。咁啊，咁样睇保禄嘅一生咧，正系耶稣伟大见证之一。咁啊，保禄呢种精神咧，对我自己嘅修行咧。就是一个很好的启示，引导作用，真系好值得珍惜。 田先生真系有做好多功夫啊，能够啊将个切要讲出嚟之外咧，要讲翻自己对自己嘅一啲启发。唔该啊，田先生。 多谢大家，多谢大家。 好，其他嘅弟兄姊妹。 或者我好簡單咁講啦，呢個早期嘅教會，喺早期嘅時候定咗好多呢啲規矩，咁亦都將啲規矩咧有啲已經改化咗，即係外邦人啊，對於執事啊，對於要共同生活一心一意啊，佢哋早期教會係立咗好多榜樣。咁同時間咧，但同時間亦都係早期教會。所發生的事 就喺我哋現在嘅教會，甚至乎自己嘅團體入邊一樣繼續發生。咁其中一樣嘢就係所謂嘅內部嘅爭執。保禄同约望大家分道扬镳啦，吓我哋都睇到出嚟。咁犹太人同埋保禄巴尔纳伯亦都分开，保禄又同色拉行开，就巴尔纳伯就马尔谷又另外，即系早期教会以甚至乎保禄嗰班早期嘅宗徒咧，都系好多争执喺度。在我們現在來說一樣是有爭執，但是分別就有些不同。早期雖然他們爭執，但是他們會有以愛和聖神就為一個核心，他們可以逾越了這些分裂，大家是能夠集中那個目標而做的。第二我在那裡就是那時候早期教會就很著重很多時候以人為本的，我是屬於保祿宗徒的，我是屬於巴爾納伯的，我是屬於什麼？他們是以那個人和他的那個可能距離啊，聽他講嘢啦，那就屬於一樣嘢。但是他們都是忘記了，也都是聖保祿跟他講，你不是屬於第二個，也都不屬於任何人，我們個個都是屬於天主。咁就喺我哋現在，我哋教會，我哋嘅團體，有時咧同樣事仍然發生。啊，依、這個神父我同佢老友啲嘅，我係屬於依個教會。嗰、那個神父走咗之後咧，唔得，我唔中意依個教會啦，因為嗰個神父走咗啦。即係我哋都有啲不知不覺之間都有啲咁嘅念頭喺一度。咁所以我其實都可以睇住啲早期嘅教會發展史咧。都會可以看到我們現在很多教會上或者我們團體裡面的不足的。 嗯，啊，Gladys縮埋咗邊度？有沒有分享啊？ 比較注重睇保祿嗰啲傳教嗰啲多啲，咁我睇下生平啦，咁即係好似我哋之前都有講過，其實佢好多經歷咧，就好似耶穌基督當其時傳教嗰啲經歷咁，即係耶穌基督就好似喺耶路撒冷啊、加利利嗰度咧就行上行落，咁啊即係周圍都係喺翻猶太喺以色列嗰度傳教，咁咧阿保祿咧就好似係。哦，即除了耶穌基督走之後咧，咁佢就好似耶穌基督就叫佢，你同我出去出邊傳教，但係又用翻，好似又係都係用翻同一個形式去外邦人傳教。 嗯 咁咧就好似係一個佢要完成耶穌基督嗰個使命，就係除咗以色列猶太之外，佢就走出去出邊。咁同埋頭先最尾嗰兩節咧，我有少少分享就話，我覺得聽完之後，我就覺得咧，雖然好似話。保禿好似俾人哋押到去羅馬，最後又被斬頭咁啦。咁但係喺壞事當中，亦都有好事嘅喎。咁因為喺羅馬嗰邊嗰啲嘅猶太弟兄咧，咁佢亦都係藉咗呢樣嘢咧，佢哋就即係唔會話俾耶路撒冷嗰邊啲人封殺曬。關於耶穌曾經喺當其時傳教啊、生活啊嗰啲嘢，咁咧就藉著保禿咧，佢因為佢有個羅馬人嘅 公民。 是公民，羅馬公民的個身份，他就可以去到羅馬，那羅馬那裡那些猶太人呢間接呢也都可以直接有在由保禿裡面親口說為耶穌作證，你重新聽過整個故事，就不是說可能聽完由耶路撒冷那些猶太人或者法利塞人那些那些就傳一些假消息過去，就是直接由保禿。那我覺得就是另外一個由壞事裏邊就變成其實有一件係好事咯，我覺得。咁即係好似天主要做嘅嘢嘅話，就一定要做到。咁同埋我亦都諗啦，保禿咧，同我又諗翻起我哋嘅即係好似話邊個啊？第一個點樣接住？亞巴郎啦，即係我睇下保禿同亞巴郎啦嗰個分別啦。 一個咧就亞波羅咧就係、是、聽個天主講，咁佢就走啦。咁第二個即係我都我即係我即係即係同仲有咧就係、是、達美啦，仲有梅瑟啦，即係呢幾個都係我哋。我哋信仰嘅核心都係除咗耶穌基督，即係都係我哋一啲人嘅對天主嘅回應，係我哋信仰可以有好多啟示喺佢哋當中，同天主點去交往。咁我有時就會將阿保羅同呢幾個聖，即係以前嘅聖人咧，去點樣去做一啲嘅比較，因為我覺得保羅咧就係、是、實實在在，佢一天主即係天主一叫佢做咧，佢。一叫佢做耶穌一叫佢做咧，一打佢落馬咧，佢就好似成個人醒曬咁，就唔同我好似 嚇。阿 Gladys 佢冇騎馬嘅喎，點解打個落馬？ 唔 係 打落。 講錯咗，騎馬隻眼睇唔到嘢，我講錯啦，睇唔到嘢。咁跟住佢咧就好似靈機咁入佢自己嘅反應之後咧，就真係好願意跟住天主。咁就唔似好似梅瑟咁啦，唔記得頭先亞巴郎嗰度唔記得啦。我反省過嘅，但我又唔記得咗應係咩。咁好似梅瑟咁啦，佢本來係唔信，天主咧就慢慢一次、兩次、三次、四次咁樣不停咧，勸佢，幫佢，即係好似佢哋嗰個信天主嗰樣嘢，好似慢慢加深。但係保祿就好特別嘅，一嚟，總之做一件事，佢就哇，即係好似360度轉變，佢即刻就轉變咗。咁我覺得咧就係話俾我聽，即係如果天主要你做嘅嘢咧，佢係會俾足力量你去做嘅。就好似我哋而家喺度傳信徒，天主叫我哋係傳福音咧。其實我哋有呢個信念，天主同我哋一齊咧，其實係可以做到嘅所有嘢。只要天主願意，你又願意去幫天主去傳教嘅時候，咁我都有啲混亂。其實我都諗好多嘢，但係一時間講唔到咯。 好，咁你整理一下先，等聽下第二啲人先。 你有少少講埋最後話，我覺得講咩咧？總之佢就係延續耶穌基督在世嘅時候，喺現世對我哋，唔係因為耶穌基督佢哋會覺得有啲人話耶穌基督，即係我哋傳信徒講啦，耶穌基督係神嚟噶嘛，咁所以佢都係得噶啦。咁唔知係咪因為天主已經知道我哋啲人會係咁嘅，所以咧就好啦，我就整個人啦。咁呢個就係保祿，咁咧佢就做到我做曬我要去做嘅嘢。佢唔係即係原本去做翻一次耶穌基督做嘅嘢出嚟，即係話唔係神先會做嘅，係人根本。總之你信天主，你都係會可以做。即係好似話俾我聽，我哋信天主，其實我哋好多嘢都係可以做，唔係只係神先可以。跟住講完。 天主叫你做，你要啲信，咁你可以做到嘅。仲有十分鐘。 或者我有少少分享啦。我睇咗即係我哋而家學咗《中途大事錄》呢度咁多章節，佢行嘅艱苦路啊咁樣，譬如好似耶穌就即係主要就係孭住個十字架嚟行啊嗰一段啊，即係話受死咁。而保祿咧就成日即係好似孭住鎖鏈啊，即係好艱辛啊咁。但係好多時保祿咧。佢用翻嘅説話啊，用翻嘅行動啊，即係差唔多好似耶穌個duplicate 咁樣嘅。咁即係好似話齋，佢嘅聖神帶領係好大啦。耶穌就當然啦，係天主使佢咁做啦。咁而家佢嘅行嘅路程咧，就多過耶穌喎。耶穌咧。來回都是在敘利亞那些地方啊，咁樣行上落，去上上邊最多是去到近住我唔記得那些地方啦。但係而家保祿咧，直情係橫跨地中海啊，上到去羅馬嗰度，因為嗰陣時羅馬係。掌政啊嘛，係咪啊？嗰區都係羅馬 中央。 係啦，係啦，冇錯啦。咁佢嘅行程咧，其實係仲遠啲嘅，係嘛？ 睇地圖嚟睇就係、 是。 係啊。咁即係佢咁艱辛，佢都要堅持佢自己嘅信念咯。即、就、係、是、我覺得呢啲係好誒，好敬佩咯。 阿 Rosa、Dicky 有冇嘢分享添？ 我分享一下少少啦，因為喺聖保祿第二次傳教裏邊嗰個 video 裏邊睇李志忠解釋得好清楚。喺我欣賞咧，保祿呢個人咧，佢坐監嗰時十六次都講喜樂，你們要時常喜樂，同埋佢醒咗一句就係你信主耶穌吧，你和你一家都得救。呢個係基督教成日掛出嚟嚇賣廣告嗰句説話嚟。咁我好欣賞佢有好多句嘅，因為佢尤其是我欣賞佢去希臘嗰個路程喺雅典嗰度啦，啊未到去格林多嗰時候咧，佢識得好傳教嗰時咧，因為我哋都係去傳福音啦。在他那裡他用他的方法呢，他最因為雅典那裡是很多哲學家，他授課的那個層次和他那個文化呢 是對什麼人就用什麼方法去，是吧？我覺得保祿一個都是很有知識的人， 很有智慧 的、智慧呢，不是 我感受到保祿更加指出我的言論、我的宣講並不是在於智慧動聽的言辭，而是在於聖神和祂的德能的表現，為使你們的信德不是憑人的智慧，不是憑人的智慧。很多時候我們 去說一句話、我的智慧，其實你的智慧從哪裡得來呢？ 是我們憑天主的德能才給到我們這些智慧。所以很多時候我們在祈禱裡面就是求智慧，其實是求什麼，是吧？不是我們 個人表現，是我們去表現天主給我們的德能。他很多段我都很欣賞的、我會再提多幾次，因為我很喜歡他給我們最後那句、愛得眾。我一早已經知道是愛得有信望愛三德，我們歌都有得唱，是不是在聖詠裡面愛是最偉大的，因為愛得是神恩來的。如果你沒有愛，你怎樣 去因為他告訴我們，你信去到天主的面前，你有信有望已經是完了，因為我們的信望已經去到天主了。我們去到天主面還要給愛德，還要發揮愛德的。所以愛是含忍，愛是慈祥，愛是不執到，不誇張。在這段裡面呢，好像歌仔一樣經常都唱背了出來的，其實可以下記住在心裏面這首歌。 好，多謝。 輪到我講啦，我唔係壓軸嘅，即係都有啲點講咧，有啲反省嘅。咁因為其實中途大事錄咧都聽咗不下三數次啦。咁以前咧都多數係集中在即聖神的德能那裡，因為即我們都說《中途大事錄》是聖神的福音嘛。那以往都即只是著眼於即保祿的行實、保祿怎樣去傳教、又或者是怎樣即基督的這個宗教可以傳到外邦人那裡、即是譬如八哥祿的遭遇、見到即聖神叫他吃豬肉，他說這些不吃得，這樣其實是即啟示給他們、這個基督的宗教是要傳給外邦人這樣。以往都是即着重在這幾方面，但是今次看呢，我就反而覺得人的配合就在裡面是即人呢去配合了聖神的德能呢去將這件事是即推行出來。即係譬如我哋見到係因為當其時猶太人嘅迫害，即係逼迫啦，係咪？咁當其時嘅早期最早期第一批嘅傳教士啊，我覺得係就將基督嘅呢個信仰傳到 譬如去到羅馬，或者去到以後的東非，或者敘利亞，或者小亞細亞咁樣，即係由係因為正如頭先 Gladys 講嘅一件我哋睇嚟好似係壞事咧，天主就藉住呢啲咁嘅唔好嘅事咧，就將佢變成一件好事。咁同埋另外我亦都今次即係阿 Peter 講嘅時候咧，領略到咧，即係路加特好似有意無意咁咧，將呢個中途大事錄寫到好似或者係保錄嘅遭遇咧，寫到好似耶穌嘅遭遇咁。我估如果我哋係即係如果順住聖經嘅編排睇完四部福音，再睇中途大事錄嘅時候咧，就會好容易去聯想翻哦，而家保錄佢就好似受住耶穌基督所受嘅苦一樣咁樣。咁我諗係呢個係一個比較特別，即係對我嚟講，我係一個比較特別嘅一個體驗咯。即係好多時會即係一讀嘅時候會即刻就聯想到哦，耶穌喺嗰陣時就做咗一樣嘢啦，或者係同樣嘅事亦都發生喺耶穌身上啦。咁所以呢、這個今次讀即係再讀《中途大事錄》，我覺得係一個有新嘅體驗咯嚇。咁而最後一點就是譬如啱啱我哋去完慈神父幫我哋做嘅備證啦，咁慈神父好強調我哋喺生活裏面咧去體驗天主嘅旨意啦，同埋去將基督要我哋做嘅嘢咧生喺我哋個生活裏面實踐出嚟。咁今次我哋睇保錄呢個咁嘅遭遇咧，我覺得就正正係體驗咗呢一點，因為譬如話阿保羅佢俾人囚禁住啊，或者係俾人鎖住嘅時候，或者甚至乎遇到危險嘅時候，佢都係即係好有點講啊，好有耶穌嗰份慈祥或者慈愛咁咧，去將基督嘅愛咧去講俾身邊嘅人或者係個聽眾受眾去知道咁。咁我覺得佢。即係保羅真係好能夠喺生活裏面咧，將基督生活出嚟咯，我覺得。 阿 Peter， 我想問問題係啊，你頭先講保羅俾人斬頭啊，但係書信一直都冇講過依件事。聽 唔到你講嘢。哇！書信咧係保羅中途先講嘅嘢啦嚇，就算未佢執筆嚇，如果佢俾人斬咗頭，佢就唔使寫啦。 唔係啊，可能路加同佢寫出嚟 啦。問題係即係嗰個係後事，咁咧就同你嗰個福音或者話嗰個點講啊，同嗰個救恩冇直接關係。這個斬頭變成是保錄自己個人的生活的部分，所以我說這個要看回找回歷史，好像八多六啊那些個人的歷史問題跟那個救恩史沒有直接的關係，所以究竟他怎樣斬頭何時斬頭，即是不會在中途大事錄裡面擺在這裡的原因呢，就是因為他跟救恩沒有關係，他重點就是保錄去宣講耶穌基督救恩啫。 要去羅馬考證。 啊，嗰個可以另外做個考證係啦。咁咧，我想分享少少就咩咧？就係我發覺特別即係講保錄咧，今次其實喺個人嘅選擇裏邊咧，我就敬佩過保錄多過敬佩過我嘅招呼聖人嘅嚇，我都係我招呼聖人巴多律就好急躁噶嚇，即係但係咧急躁得嚟，咁我可能我都急躁嘅有啲嘢啊，不過咧我就即係喺生活之中嗰、那個即係或者係所謂英雄偶像或者學習對象啊，保錄係我腦海之中要諗嘅，唔係巴多律係我腦海之中諗嘅其中一樣嘢，所以咧。我就對今次對保錄咧嗰個留意多啲嘢，留意多啲咩咧？就係縱使喺任何嘅環境之下咧，保錄冇為咗自己保護自己要放棄一啲嘢， 特別是講放棄傳福音的事，他認為對福音是重要的呢，他就會講出來。無論在、中途會議在十五章裏面所講的呢，即究竟即外邦人要不要割損啊、吃不吃祭肉的問題啊這樣、然後去到某個地方受到別人的壓迫啊、誣告等等，他不會說為了自己個人的好處益處呢而將啲嘢倒轉啊，避重就輕啊，或者佢唔講啊，佢就總之有機會就講耶穌基督嘅福音，即係一啲都唔放過嘅啊。咁我睇到呢一樣嘢咧，就我自己覺得就係話啊，即係我老實講，我過去我都好會就住嚟講有啲嘢，我最多唔出聲嘅啫啊。但係你要我講你嗰份嘢，我唔講。咁我冇機會講咧，我就最多唔出聲。我會取消呢個咁嘅態度啊，即係話我仍都要強調翻，就係福音係一個中心思想，救恩係一個重點。所謂福傳咧，我甚至對點講啊，教會一啲人一啲所謂執事人唔係個執事個執事喎嚇，即係話處事個人咧嚇。有時為了教會自己本身的存在而要避忌將福音的真理講出來呢，我個人覺得很不應該，因為無論就算教會的存在是為什麼呢，是為了傳福音而已，如果你福音都不可以傳的時候，你存在什麼意思呢？即是我的大前提是福音先行，教會存在是一個服役，教会是服役的一个怎么说一个工具来的。所以如果教会不可以做到这件事是一个、几大的问题咯。第二个呢就是、我最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公教部呢，我刚公教部立到呢，后来我再看回多些资料、香港公教部呢在、前两个星期，其实是6月20号、个记录呢到20号那個星期教宗方濟各呢去訪問意大利北部的兩間聖堂，這兩間聖堂的兩個神父已經過了身了，當時這兩個神父呢就做了一些事令到很多人不接受的，但是教宗呢今次去那間聖堂去他的墓前祈禱、都告訴一些教友聽等等等等，其中教宗講了、一件事，他有三點為我們值得反省的，跟這個傳教福傳有關的。那在香港公教部就這樣講法，說教宗提出了三種偏離福音方向的道路。第一種是什麼呢？不想整污糟自己的手，只是想由窗戶去看世界。這種態度呢雖然能夠令到人安心，但是不是基督徒的作為。啊、這裡有一個含義，就是說其實教會要入去那個世界，入去外面的，或者走出自己的、很平安很舒服的圈子呢，去入去一個世界裡面，雖然裡面外面是骯髒邋遢或者是、即是康莊、但你不應該隔著玻璃去看外面的世界，你裡面彈冷氣、很舒服、外面呢攪不攪你不理、他說第一種是、有個問題，是一個走歪了的路。第二種是什麼呢？是使人對立的行動主義，這種思想好像營運銀行和合作社，最後呢產生的只是什麼呢？精英基督徒的團體，即是我們自己呢搞很多事，搞到我們自己一個哇很大 的教會團體，即是好，或者在社區裡面很有名氣、等等，那這個呢成為一個所謂精英基督徒團體，是第二個錯誤的地方。第三個呢、這個跟更加有密切關係，就是什麼呢？遠離人的超自然主義，即是說一種靈修至上的誘惑，喜歡敬禮勝過仕途工作。換言之，有年玫瑰經聚會，有朝拜聖體，有禮儀，我們去，你要傳福音嗎？我不識啊，不要搞我了、教宗就說什麼呢？他這個幾時講這些事呢？就是 在6月20日訪問意大利北部，紀念兩個神父，二十世紀畢生服務貧窮弱小的堂區神父講的。那這三個字眼呢，就是三種錯偏離 的道路呢，就是什麼呢？他說 making the gospel message and ideology。 第二個呢，就是 functionalism。 第三個呢，是 clericalism。 即是因為事實上我們現在在，譬如 我不知道其他政黨怎樣，我在這裡呢就會見到多一些，就是這裡聖堂多一些禮儀性的東西，哇， 很多人去的。但是如果真正去傳福音呢，去接觸一些有需要的人呢，可能很多人都 hesitate， 即是我不做這些東西，我不識這些東西，那不識這些東西，但我們又去不去學這些東西呢？即是一個矛盾來的。如果我們識就不需要學，我們不識其實就要學，我們要開放給聖神帶領我們去做這件事。那我覺得剛剛才就是剛看到這段的教宗所說的說話，就提醒了我，即是要開放多一點，真的是讓聖神帶領我們去做更多向外的工作，傳福音是其中一個向外的工作。那這個是我的小小反省。 Very good, very good. 好了，那今天我們就到這裡結束了。